第二节翻嚟，其实想讲一个好简单嘅概念嘅啫。其实暂时到而家嚟讲咧，其实你见到周庭又好，陈家沛又好，其实大家都系玩紧一个 play safe 嘅游戏。咁点为之叫 play safe 咧？就系其实你做过选举，更加系做过一个有政党 back up 嘅选举咧，其实你非常之知道每一个票站到底有几多个人支持你自己。简单嚟讲就系咧。你会知道边啲地方会多啲人支持自己，边啲地方少啲人支持自己。更加紧要嘅就係话你对比起你立法会选举同区议会选举嘅票数。譬如你嗰个票站会唔会区议会选举嘅时候就投咗个文仔嘅，但係到立法会选举嘅时候你会发觉个文仔嘅最少票呢，咁诸如此类。咁其实呢件事呢，即係一般听网台嘅人嚟讲就未必会好努力好着意咁去研究嘅。咁但係在于一个真係会计数啊，又或者真係有机会揸支咪喺度勾噏嘅人呢，就会睇啲好细微嘅嘢囉。简单嚟讲，其实选民唔系唯一根据个候选人嘅政治affiliation， 即係嗰个你嘅政治信仰啊，又或者根据你嘅政治取向而投票。即简单嚟讲，在于一个选民唔系我单单睇你系民仔定还是你系泛民去决定我区议会投边边。其实我好简单嘅，即系边个区议员为我做到嘢呢，咁我唔投边个囉，系咪？咁但系即当然我唔代表全部人啦。但系其实尤其是喺一啲即唔系咁多屋邨嘅地方，因为屋邨就好简单啫，屋邨就系边个派得蛇斋饼种，咁啊必定投一个嘅，系嘛？咁无论立法会、区议会都系，因为我攞开嗰只种，我攞开嗰、那个月饼，其实基本上我同个候选人，样我同个庄脚嗰个关系咧，基本上就已经非常之融洽噶啦。咁我同佢融洽，我自己又冇乜政治取向呢，即係假设好多人住喺即屋邨啊，其实老实讲啊，即係搵招唔得晚，边有咁样得闲留意啲新闻啦、啊、仲要政治新闻係咪，仲要所谓叫咩地两检，真係识条铁咩。咁你嗰啲人呢就实际上真係唔好理政治取向。基本上我觉得边个我觉得好人，我同边个熟啲，咁我咪投俾佢囉，系咪？咁但係问题就係话一啲私人屋苑，又或者一啲比较中产啲嘅区份呢，咁其实老实讲，你话问区议会攞资源就真係民仔好过泛民议员好多，有好多地方。咁所以边个为我解决到问题咪投边个囉。即係你唔能够所谓叫质疑，喂屌你咁撚样做得出，咁你根本就无王师啦。咁当然即係你系一个心王人士，你当然可以咁睇啦，系咪？咁但系问题就话你可唔可以根据呢一样嘢而入到我话我出卖香港人又或者咩啫？即系呢啲系扣帽子嚟噶嘛，系嘛？咁相对于立法会，咁啊，因为立法会参选嘅人多，我就可以好容易咁将我自己细分去到即系我支持边一种价值观，又或者支持边一种意识形态。其实每一个党都有自己一种独特意识形态嘅，最模糊最模糊嘅咧，你问我。咁可能就民主党啊嗰啲咁囉。因为即係第一就啱啱换咗界啦，换咗另外一代人上去啦，咁你一见到民主党你又唔会再见到刘慧卿啦，唔会见到何俊仁啦，唔会见到李永达啦，诸如此类啦。咁你话佢哋而家新生代代唔代表到所谓叫张李阳集团，又或者李柱铭啊司徒华嗰种经历过六四坚持。即係我好肯定支持民主党嘅好多人都系因为即系识李柱铭，又或者识司徒华，又或者识何俊仁而支持呢个党嘅。咁佢哋做咗咁多年嘅地区工作，佢有呢啲票系即系系理所当然嘅。但系你话你一个陌生人要打啲咁嘅票翻嚟，根本就唔容易。呢个第一。咁你话唔系民主党，公民党代表咩呢？咁大家知道公民党系45条关注组啦，前身。咁佢代表啲乜嘢呢？是代表一班法律界精英。咁你话代表一啲法律界精英啊，即係切合咗香港人咩心态呢？咪就係话即係好想话俾人听我系精英咁解囉，系咪？咁民主党嗰啲以前上一辈都系精英，咁而家呢一代嗰啲系咪呢？咁大家即係自己有个判断啦。咁但係佢系咪精英都好啦，佢都系服务咗社区好耐啊，系咪？你 care 唔 care 系一件事。 咁你话工党，咁好明显你见到啲议员都系好左啊，好着重即系打工仔利益啊，咁诸如此类。咁其实每一个党都有自己一班好忠实嘅拥趸。佢如果参加立法会选举，其实佢就点解会 play safe 就系佢好希望就系话将呢一啲有惯性投票取向嘅人去箍翻实。咁咪就系选举咯，系嘛？呢句说话来自边个嘅咧？来自司徒华嘅嗰样嘢叫做稳住基本盘。咁大家都系根据呢一个 play safe 嘅原则去玩嘅。咁边啲人会 play safe 咧？咁2012年人民力量嗰啲咪唔系 play safe 咯，系嘛？因为从来2012年选咧，其实选紧咩啫？选紧条路线啫嘛，即系选紧条激进嘅路线，相对于较温和嘅路线，究竟而家嘅选民支持啲咩嘢咧？咁先有人民力量嘅兴起咁解啫嘛。问题就系话，有冇人谂下呢条路线其实系代表咗即系所谓叫大旧同埋黄毓民嘅铁票所在呢？咁你话嗰啲票代唔代表到呢条路线嘅选票？你就会知道点解人民力量喺港岛2016嘅选票即系嘅流失系咁高？即系当然，屌佢俾雷动雷死咗啫嘛。咁你又唔见民主党俾人雷死嘅？咁你又唔见公民党俾人雷死嘅？咁点解系要雷死你人民力量呢？答案得一个系非常之简单，因为一个新兴起嘅政团政党，佢永远吸紧嘅系最游离嘅票，即系如果嗰个人唔系手头族嘅话，佢之前必定系喺选票上面支持第二个党人。假设鱼头黄毓民嘅，咁佢之前好可能系一个社民连嘅支持者啦。不过而家黄毓民离开咗社民连，咁咪支持人民力量咯。咁以前投票支持个大舅嘅，好多人系民主党支持者嚟噶。咁而家佢喺人民力量咪支持人民力量咯。即系可能系之前就投社民连啦。咁社民连又再过票嚟人民力量，诸如此类。其实件事好捻简单嘅，但系你问我一个陌生人，又或者一个冇政党经验、冇政党 back up 嘅人去点样做选举，其实系非常非常非常之困难。第一，你 call 义工已经系非常之困难啦。咁你 call 唔到义工同你去企站，你边有声势咧？即系香港人就好现实嘅，你有机会赢咪投俾你咯，系嘛？证明自己眼光好，投票支持一个赢咗嘅人，咁讲出去轻香啲啊！好多人系咁谂嘅。咁当然就系话，咁马祖黎嘅冇呢人啦。但我其实都唔系讲呢一样嘢，我最想讲嘅就系话，你觉得周庭啲票，又或者众志嘅兴起，佢哋本身个盘源，即系嗰啲票源，系咪所谓做地区工作，又或者因为佢哋有一个好详尽嘅政治阅历而有喺度嘅咧？咁样样，咁其实我要问到呢一个问题，你必定知道个答案。咁当然系即系。众志又或者系学民思潮，系2012年反国教而兴起嘅一班人啦。咁你话呢一班人会唔会佢系2012先留意呢单新闻而之前唔投票啊？系唔会嘅。OK， 佢哋 most likely 都系之前有政党，即系有政党取向嘅。譬如佢觉得自己同民主党亲近啲，又或者佢有啲政纲。系嘛？又或者系佢相信民主党一啲以前嘅元老，咁所以之前咪投俾民主党咯。即系工党如是，鸡仔兰如是，公民党如是。咁问题就系话呢一次嘅补选，完全系一个蓝对黄嘅选举嚟嘅。你明唔明我讲咩嘢？咁只要你一个泛民派别里边之前投票过任何一个政党。其实你都系比较亲近嗰种好政治取向啊，比较亲近嗰种就系话，喂，究竟你系蓝丝定黄丝？你系黄丝，我支持你；你系反，你系蓝丝，一定系对家。支持周庭嘅人一定系咁谂嘅。咁所以有乜可能你系支持周庭，但系因为你而睇到佢政纲，佢政纲有边一条泛民主派未用过呢？即系既然你而家连确认书你都肯签，连议会抗争。可以做嘅嘢唔多，你都要决定冧呢张飞冧落去，因为你之前支持过Nathan Law， 你必定系一个心黄到不堪嘅人嚟嘅。相反地，文仔嗰边，你嘅铁票系咪摆落陈家沛度？即系我觉得都唔好讲呢一样嘢住。当然佢有佢嘅铁票啦，而好多人都认为。 你一贴票必定系来自西环，又或者来自建制机器嘅催票啦。咁我梗系唔反对啦。咁问题就系话，我而家问，到底你系同意抑或唔同意？每一个选举都有啲所谓叫游离票，其实成个选举系一样咁嘢啫。大家希望就系话，唔系，又或者咁讲，有80%嗰啲唔系游离票嚟嘅，嗰啲系即系用李伯方嘅说法话斋，就系话佢投票前3个月已经知道佢今次选举投边个噶啦。因为就算系佢之前一路支持开民主党，但系今次有个人我好想支持嘅，又或者有另外一条路线好想支持嘅，呢一样嘢系投票之前嗰3个月、嗰半年、嗰几年已经酝酿咗喺我心里边嘅，呢一票系唔会拉翻我去第度嘅。OK， 嗰啲系死忠嚟嘅，嗰啲系 die hard fans 嚟嘅。咁问题系，如果有游离票，游离票有几多咧？咁当然就系话最简单条数学。10个人投票，大家有4票系死票，有2票系生票。咁呢2票、3票就决定咗边个赢边个输噶啦。OK， 问题系你会觉得呢2票、3票系睇啲咩嚟投票呢？系咪？如果睇靓女投票嘅，咁啊自然就系话可能佢一个妈咪都拣得落手，又或者佢支持周庭嘅啊，周庭靓啲、后生啲，咁佢都拣得落手。但系即系一个理性判断，尤其是喺香港岛。呢两个人 most likely 唔投票先啦，即系呢个你即系每一次选举都有啲人系介乎投票同唔投票之间嘅，可能有人约佢打牌、饮酒、食饭，咁佢就唔投票啦。嗰日得闲啲咪投票咯，咁嗰日冻嘅唔投票啦，嗰日天气好啲嘅咪投票咯，咁诸如此类。咁呢啲人系绝对系冇政治取向嘅。咁如果呢啲冇政治取向嘅人有乜嘢办法令到佢系？支持任何一个候选人呢，咁我相信呢啲人呢就真係余世良所讲，呢啲係政纲撚嚟㗎。咁呢啲政纲撚用咩方法去博取佢嘅支持呢？就係、是、你嘅 presentation 囉，就係、是、你嘅政纲囉，你支持嘅路线囉。咁一个睇政纲嘅人点会理你啲唔 DQ 啊，係咪点会理你咩所谓叫政治伦理啊，呢班人係唔会系泛民嗰个 scoop 嘅嘢嚟嘅。但係你调返转头嚟睇一睇，其实两个阵营都从来冇諗过点样去开拓一啲新嘅票源。即係话选举所谓叫投票率高同唔高，其实佢哋唔关事嘅。完全係唔关心嘅。佢哋唔会理究竟一个人会睇新聞，会唔会理一个人对一个政策嘅政纲有几，即係对一个政策嘅实施有几了解，佢哋唔会理嘅。但係问题在于一个关心社会嘅人，我就比较希望呢班人会睇新闻咯，即系就系咁简单啫，系咪？咁所以唔系话我究竟同唔同意嗰、那个叫做政治伦理紧唔紧要，而系话如果我要呢一班选民出嚟支持我，我就必须要去买一啲佢想食嘅嘢俾佢。最简单嚟讲就系、是。佢哋两个想睇嘅，又或者陈家沛同周庭想睇嘅，就系、是、一个代表苹果，一个代表食橙。大家买紧呢个社会，究竟有几多人中意食苹果？有几多人中意食橙？但系大家嘅策略系好捻奇怪嘅，一个就永远话俾你听食苹果有几好，食苹果有几好，系咪？另外一个就话俾你听食橙有几好，食橙几好。佢从来都唔理。喂，唔系呢个社会原来有一半人根本就佢从来都冇尝试过。去諗究竟点解要食橙同食苹果㗎喎。又或者佢哋唔係冇諗过，而係话大家都只係注重就係话永远就係 sell 我自己而家现有嘅嘢。佢唔会理就係话不如你向选民 sell 下食生果有几好呢，冇人理㗎喎。即係你自己做选举，你自己做从政，你其实好希望喂你多啲参与呢个社会的工作啦，系咪？咁唔系喎，大家必忘一样嘢啫。到底你赞唔赞成阿爷 DQ 一班议员咁？即系对于我哋呢啲咁嘅听紧网台嘅网捻嚟讲，梗系好捻紧要啦。咁但系如果有一个人唔听呢啲论述嘅话，你到底系想我出去投票，唔想我出去投票呢？喂，我立场我想我出去投票，就系咁简单。所以。喺一个橙同苹果选择之间，你系唔可以，即系唔系唔可以，而系话，如果有两档卖橙，一档卖苹果， 你就必然知道咗卖橙嗰档生意系冇苹果档咁好，因为苹果档做毒市嘛。咁卖橙嗰啲喂唔多唔少点都会喺对方个档口系咪掘啲生意过嚟啩。咁一档橙呢就有橙味啲不过酸啲。一档呢个橙唔系好似橙不过甜啲。即系你鍾意食橙你实知我讲緊咩㗎啦。但系苹果依然系一个苹果。咁你鍾意食苹果嘅人必然返去苹果档楼嗰档度买囉。但系食鍾意食橙嘅人有啲人鍾意食甜啲有啲人鍾意食酸啲㗎嘛你明我讲咩。咁所以如果我系卖苹果嗰档嘅老细我系必然会搵人走去卖下橙㗎。嗰档嘢系可能蚀钱嘅，问题就系蚀嘅唔系蚀我啲，系蚀对家啲。咁我自己卖苹果，我咪做毒市咯。你明我讲咩意思啊？咁但系问题，你话嗰嘢系咪一个咁点讲咧？咁伟大嘅人啦、啊？我唔知，我真系唔知。但系问题，你要开拓啲新嘅票源，你要去揾一啲从来未投过票嘅人投票，纵使你得到嘅 result 可能会好差，又或者。你去吸引一啲睇政纲嘅人，喂，不如相对地我哋讲下道理啦，好唔好啊？我哋唔系讲政治伦理，我哋讲个道理啦。即系简单嚟讲就系话，你系一条桥，起500亿唔够，起800亿唔够，去到最后要埋单要起千鸠几亿嘅，你觉得合理定唔合理呢？如果咁唔合理嘅嘢，我哋系咪应该问下政府点解呢？又或者系咪传召嗰个人上嚟问下点解呢？系问呢啲问题，即系点解唔可以即系 sell 一啲？你觉得对方选民会 all right 嘅嘢呢你点解要永远就 sell 一啲自己相信唔系 ,DQ 就系唔公义 ,DQ 就系破坏法治 ,DQ 就系亲手破坏基本法。人哋都唔听你讲呢啲嘢。好似我上次咁讲啦屌个女仔唔鍾意花唔鍾意花㗎啦。你买一百扎唔同品种嘅花俾佢都唔鍾意。原来佢唔系鍾意花佢鍾意石咁你送石俾佢囉你想沟佢就。即系就系咁简单。即系唔需要争论嘅，所以你见到好多人，屌阿爷梗系唔信佢系蓝丝啦，阿爷梗系唔信自己关 Q 你事咩？你唔信咪投俾周庭咯。我同我每一个见过嘅人，包括琴日出席宵夜食嘅人都系咁讲，你系支持泛民嘅，又或者你系唔同意 DQ 嘅，唔该你支持周庭。呢个系冇第二个 alternative， 冇第二个答案嘅，系咪？咁你既然觉得我而家讲呢一样嘢唔重要嘅 ，OK 唔紧要，我哋讲第二种，喂。如果你讲经济政纲嘅你系咪比较不如即系相信下啲即系喺业界从业嘅人啦又或者你叫相信下所谓嗰啲叫金融财进啦喂屌你好过你系咪信个陈家沛啊你睇下陈家沛每一段竞选嘅选举嗰啲 video 啊每一段都是人哋帮佢讲嘅。佢冇试过自己出嚟揸住支咪系因为自己而嗌咪讲啲自己相信嘅嘢。喂呢条友弱得咁紧要啊。即係唔系叶柳傍住自己唔敢讲嘢自己冇嘢冇 preference, 冇宗旨冇政纲冇自己相信嘅 belief。一个咁嘅人啊。喂香港岛嘅选民擦亮嘅眼睛啊系咪任亮宪冇乜头发可能佢都有啲计啊系咪你系 sell 緊对家喎你唔系 sell 緊自己喎。你自己嗰啲人系唔理佢有冇头发嘅，总之佢系蓝丝唔投都就系咁简单，系咪？我讲啲咁简单嘅嘢，屌都有啲人要去拗乜捻啊！屌飞机你继续打啦，冇所谓噶，成个泛民嗰三成票，你中意攞几多攞几多。但系呢个世界系唔可以冇人去谂，究竟喺呢三成选民上面嘅支持 on top 可以行一条咩嘅路？点样可以令呢三成嘅选民必定出嚟投票？点样可以令一啲唔系选民嘅人登记做选民？点样令一啲原本支持建制嘅选民？你谂下蓝同黄以外嘅嘢，屌，我觉得呢啲先叫做实事啊嘛！你唔认同咪唔好听咯，屌走咯，系嘛？我冇叫你做啲乜，即系当然，喂 ，who cares？ 其实你唔好以为我讲嘢咁大声，我真系好 care， 我真系唔 care。讲真嗰句，系嘛？阿莫，我琴晚同佢有讲过笑噶，即系喂过咗去嘅嘢。有乜大不了啊屌你系咪杀我全家冇嘢需要即系咁介怀嘅系咪即系你唔回归都回归咗成廿年啦。香港要变嘅变晒啦。你要走嘅走晒啦你同我咪仲喺度。你睇下自杀死撚咗佢啊唔系㗎嘛。 咁你既然要继续活喺香港，你继续听日要翻工，不如大家谂下有啲咩建设嘅嘢可以做下啦，系咪？有人系中意打 play safe 嘅，中意打正路波嘅，咁呢个世界自然系有人中意，唔系、哦？我觉得要 risky 一啲、哦，我都要试人哋未试过嘢、哦。呢啲人点解唔鼓励佢啊？俾个提名都要噶，都就系咁简单啫。当然你话唔系，我都觉得呢个嘢厌仔嚟嘅。系嘛？佢想执死鸡啫，咁你咪唔好提名佢咯。即系喂，我同你依然可以 friend 嚟噶，你听亦都可以听节目，你亦都可以唔听节目，冇所谓，真系唔大问题。但系问题就系话，我唔系想带出又系嗰咩原则同策略嘅问题，又话香港系需要有人 play smart 噶嘛？即系当然好多时 play smart 嗰啲都死得好轰烈，但系唔紧要，系嘛？只要死嗰个唔系我同你。系咪？屌我哋吓搞噏嘅啫，系咪？你嘅责任系咩？你嘅责任投票咯，睇新闻咯，系嘛？帮你身边嘅人拉下票咯，咁诸如此类咯，系咁简单啫嘛。我同你唔会死噶嘛。咁既然系有人肯动支旗出嚟，攞个面出嚟，攞个名出嚟，屌，梗系要好好支持佢啦，系咪咁讲啊？今集时间系咁多，下集再见，拜拜。